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35集。夏侯恋在灯下想了想，决定明儿就脱身逃走，去南京找沈觉。外面起了大风，把窗子吹开了。驿店地势高，山坡上的林子被吹得潮浪翻涌，满山叶子仙藤翻覆，啪啦作响。鸡蛋黄的月亮被乌云掩住了一半脸，又过了会儿，整张脸都没了。夏侯恋把额角抵在窗棂上，看黑沉沉的夜。他和沈觉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以往的交情早已淡了，原本铁的能穿一条裤子，现在成了仇人，夏侯恋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到了金陵要怎么见沈觉。算了，想再多也没用。夏侯恋上床睡觉，迷糊间楼底下一片喧嚣，外边楼梯被踩得吱呀作响，间或男人的呼喝声，环甲相继的声音。脚步声停在门口，门被大力踹开，凌空响起啪的一声，一道鞭子斜着劲风甩过来。夏侯恋吓了一大跳，从床上爬起来，但仍然躲闪不及，背上被鞭尾扫到，火辣辣的疼。夏侯恋从床上栽下来，就地一滚，鞭子长了眼睛似的跟在身后，噼啪直响。夏侯恋捡起一张圆凳挡住鞭子的一击，凳子上的漆皮顿时被打掉一层。夏侯恋趁鞭子尚在收势，抓住凳脚一抡，凳子砸在那人额角。夏侯恋又捡起一个痦子，把那人卡在墙上。身后有刀光闪过，夏侯恋回头看见一群锦衣卫拔刀出鞘，刀尖对着夏侯恋，黑色飞鱼服上的飞鱼鲜艳的近乎狰狞。该不是燕小北的事儿东窗事发，锦衣卫来抓他了？夏侯恋眉头紧皱， 松开。 持鞭子的人指指身前的痦子，摸了一把额角，倒抽一口凉气。 敢打你爷爷，不要命了？ 哎，误会，哎，都是误会。 朱顺子从外面跑进来，身上的叶撒还乱着。 哎呦，怎么还打上了？ 朱顺子把夏侯恋拉开，掏出手帕捂在那人的额角。 哎，您瞧我这兄俩不识事儿，冲撞了高纵旗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他这一回啊。 你谁呀？ 高纵旗不怀好意地看着夏侯恋。 报上名来，爷倒是要看看谁他娘的这么有本事，敢砸你爷爷。 你又是谁？ 夏侯恋扬眉。 老子在这儿睡得好好的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冲进来打人，怎么的？ 夏侯恋扫视一圈围在屋里的锦衣卫们， 人多欺负人少吗？ 朱顺子戳夏侯恋，使劲朝他使眼色。高总旗亮出了牙牌， 大爷，我是锦衣卫总旗高盛，锦衣卫南镇抚司镇抚是我干爹，魏德魏老公公是我干爷爷，你他娘的算个什么东西呀？敢在这儿跟我大放厥词？ 嗨，不敢不敢，他脑子一根筋儿，转不过弯来，您别见怪啊。 朱顺子陪着小心，这年头文武百官尚赶着给魏德当儿子去，有些人挤不上儿子的名头，就认魏德的干儿子为爹，甘愿当个孙子。不过几年的功夫，魏德的孝子贤孙遍地开花，一直能数到第18代，成就了18世同堂的奇观。原来是个龟孙。夏侯恋忍不住腹诽， 我们东厂的奉魏公公的命令出来办差。 夏侯恋把燕小北的腰牌往桌上一撂，特地加重， 魏公公三个字。高胜果然起了忌惮，瞥了眼东厂的腰牌，磨了磨牙。 高总级，您看咱们都是自家人，何苦为难彼此呢？这不把话说开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朱顺子笑脸相迎。高胜把朱顺子推开，对夏侯炼冷笑道： 哼，既然是帮我干爷爷办事儿，当然得给点面子。你占了我屋子这事儿就算了。 占屋子？这屋子写你名了？ 夏侯炼也笑： 这是十里村一唯一的上房，凭你你也敢往这儿住？ 高胜往边上一让： 也罢，这事儿我不跟你计较。我们兄弟奔波了一天，驿站小，刚好住满，不巧没二位的铺，请二位腾个地方去林子里自便吧。 好说好说，不就是挪个地儿吗？ 朱顺子拉夏侯炼的袖子。夏侯炼站在原地半晌没吭声，锦衣卫们抱着手臂戏谑地看着他们俩。高胜背着手经过夏侯炼，故意撞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低声笑： 两条狗而已，哪儿不能做窝啊？ 夏侯炼抬眼看他，黑悠悠的眼神看起来有些可怕。朱顺子抱住夏侯炼的手道： 哎呀，老燕呐，冷静冷静，咱可不能生事啊。 夏侯炼站了一会儿，转身拿起红木架子上挂着的衣衫和包袱，还有墙上的雁翎刀，拨开锦衣卫出了门。朱顺子去自己屋拿了包袱，追在夏侯炼身后连声道： 慢点老燕，你慢点，你等会儿我。 牵了马出了驿站，沿着大道骑马小跑。朱顺子唉声叹气： 哎，官大一级压死人呐，何况他还是魏公公的干孙子，咱们就忍着点呗。 夏侯炼当然明白，要不然也不会吞下这口恶气。世道就是这样，颠沛流离这几年，他是最低贱的流民，遭过不少白眼，都忍了，毕竟不再是肆意妄为的刺客。他手里的刀能不见血就别见血。他仰起头望了望漆黑的天穹，没作声。 哎，本来吧，我也打算认个干爹干爷爷来着。 夏侯炼转过眼问他： 那你怎么没认？ 哎，之前沈爵还得势的时候，我去捧过他的臭脚，可人家眼光高啊，端着架子不理我。 朱顺子摇头晃脑： 还是魏公公慧眼识英雄，幸亏了沈爵没收我，要不然今天我也得跟他倒霉。 夏侯炼被这些人厚如城墙的脸皮惊呆了，不再说什么。两个人骑着马慢慢跑，看能不能去前面的人家借宿。后方忽然亮堂起来，远远地传来喧闹声。夏侯炼扭过头，望见驿站的方向火光乍起，几乎映红半边天。朱顺子惊呆了，夏侯炼心头警惕道： 进林子快。 两人催马进林，夏侯炼下了马爬上树，蹲在高处手搭凉棚往驿站那儿望。阴阴火光中，有身着黑衣脸戴白面具的刺客四处穿行，火焰映在他们的面具上，流淌着鲜血一样的红光，每一个都像遇着鲜血和火焰的地狱修罗。一族尖叫着四散逃离，被刺客们追上割断脖子。锦衣卫负隅顽抗，却抵不住刺客的攻势，一个一个倒在火焰里，任火舌舔舐衣裳和身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